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5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是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外出请各位注意防风保暖。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8号到9号本市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在7级左右，请各位注意防范。 今年是市14届人大的届末之年，为宣传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首都的实践，展现市人大代表的履职风采，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代表联络室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策划推出了《人民之托》大型系列访谈节目。节目由北京市第13届、14届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主持。今天请听第44集。 家国情怀，责任源于使命，全力义务，担当更显初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一位普通的新闻记者王秋，专访市人大代表，共同讲述履职过程的感人故事，全景展现首都北京的发展变迁。 受人民之托，为人民代言，向人民述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人民之托大型系列专访代表访代表节目，我是王秋。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代表是一位校长，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当选为市人大代表是三里屯一中校长王丽如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在学校工作的20多年里，能够为孩子们办事令他振奋，能够为老师们解决问题令他欣慰。连续履职2届市人大代表，他坚持走访调研，不断提高建议质量。此外，王丽如还利用所有能空出的时间，担任北京市检察院特约监督员、北京市司法局人民监督员等，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人民之托。作为在一线工作多年的教育工作者，王丽如对教育，尤其是未成年人教育，有着深入全面的了解，倾注了很多情感。作为人大代表，他为群众做了什么？履职人大代表又给他带来了什么？下面我们请出本期代表访代表的嘉宾王丽如。 王代表，也是王校长，您好。你们学校是三里屯一中， 对， 它是一个就是 什么规模的学校？ 对呀、啊，它是初中还是高中都有、啊、 是这样的。三里屯一中呢，它是一所12年一贯制的学校， 嗯， 小学、初中、高中 连读的 三个学段， 嗯 嗯，三个校区，目前是、 哦， 所以呢，还是规模比较大的。 有多少学生呢？ 目前呢是将近1600学生。 哦，那确实规模挺大 的。 那么你从事这个教师是20多年的时间、嗯、那你当代表也10年了。 对， 那这两个关系之间哈、啊嗯、两种身份之间、嗯、有没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且这个、嗯、做人大代表履职的过程哈、啊嗯、你肯定是更多的要关注到教育界，是吧？ 是啊、 你可以谈一谈在你履职的过程当中这两个行业之间的一种、嗯、这两种身份之间的一种交叠。 嗯，可能最初做代表的时候，因为2007年做市人大代表嘛， 嗯， 最初做代表的时候，嗯，因为你的这个职业的关系， 嗯， 你更多的关注的，或者说你能够听到反映一些问题的， 嗯， 基本上就是来源于教育界的， 嗯， 所以呢，最初 我提的一些建议啊， 嗯， 一些意见呀、啊 嗯， 也都是跟我的本职工作直接相关的，其实是一种问题导向的， 嗯， 就是我在工作当中获得我的老师、我的学生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呢，我分析完了之后，把它变成一种这个建议提上来， 嗯， 就最早是这样的，比如说。大概在2008年前后，当时这个就是关于高考加分这件事情，其实是挺受社会关注的，家长啊、学生啊、社会啊各方面报道也挺多的，但是我们当时就会发现呢，因为加分的项目比较多，比如说这个三好生要加分，然后优秀学生干部可以加分，然后有些体育项目啊、二级运动员也要加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引起了很多就是不公平啊或者不公正啊，哎，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后来呢，社会上其实这种呼声也挺强烈的，就是需要呢给高考加分瘦身，所以当时那个前提之下呢，也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后来也是写了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减少这个高考加分的项目，取消比如说这个三好学生的加分等等，其实现在呢，现在看来这已经解决了， 还有一些艺术特长， 对， 也有， 对，也有，还有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加分，当时也有一些问题，就少数民族的孩子加分，他是民族政策嘛，但是他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的孩子， 不是在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对，现在其实都有调整了，当时提过这样的建议。还有呢，就是比较受关注的，比如教师评职称。教师评职称呢，其实是关注度很高的事情。2008年前后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你的这个，外语考试，要过 C 级，我当时记得是。 对。 然后还有呢，可能比较关注你的论文呀。科研这方面的东西，当然这种关注实际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说过分的去强调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也对老师的这种 很多优秀的教师就被打在门外了，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就针对这个问题也提过相关的这个建议，其实呢北京市教委还特别的重视，就这几年就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了，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政策的逐步的调整的问题，比如现在我们的这个职称评定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 外语 就没有硬性的要求了，然后教科研呢论文呢它是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更多呢更侧重于老师的实际的教书育人的教学的班主任的这方面的能力，对， 这里边啊就是虽然是你的这个专业哈，在教育领域里面呢关注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要了解这些问题的背后形成的原因，特别是能够给出一些解决的办法，其实还是要花费很多的心血的哈。那么你花费的心血最多的一件建议案，比如说像这个未成年人这个教育的问题，你提出了一份很详细的建议案啊，讲讲这个背后的故事。 是这样的，我实际上呢是2007年，这个被选为市人大代表之后呢，同时也是北京市这个检察院的特约监督员，那这样的话在参加他们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也根据我职业的特点，所以呢在未检这方面，就未成年人检查的这个方面呢，有些活动啊，有些这个座谈会啊，都是邀请我参加的，所以呢市区两级的未检的这些活动参加的比较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接触到了有些就是孩子未成年人犯罪的有些典型的案例，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呢，就是你在想起来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这个犯罪过程，你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就是孩子他怎么能够走到那个地步上去呢，就是我们也会反思一些我们在学校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包括社会的这种支持系统当中应该怎么样给孩子更好的一个成长环境，比如说我就是在2010年前后接触到的一个案例，这个孩子呢只有16岁，他呢就是故意伤害，伤害的是谁呢，还是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两个人一言不合然后他就持刀，这个造成了对方的二级伤残，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未检呢实际上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呢他们的这个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所以他有一个社会调查的阶段， 他要对他进行一种心理的诊断，就是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进行社会调查，就是他的成长环境，他的家庭环境，那这样的话呢能对就是他的犯罪原因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分析。比如这个孩子你后来就发现对他的成长环境调查的时候，父母是离异的，很小父母就离异了，妈妈呢就等于离家了，然后跟着爸爸，爸爸呢又不太管他，所以孩子六年级的时候就等于就到处去打工了，等于是就是没有家庭的这种监管了。后来爸爸出了交通事故了，他还得回去，还有一个很高额的这个治疗的费用，医疗的费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实际上是一个是压力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呢他也是非常自卑的，所以呢虽然是他的朋友这个可能有些话刺激到他了，他非常的这个内心里的非常自卑，所以当时就失控了，是这么一种情况。那后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被伤害方家长呢还不希望和解，还希望这个要严肃的处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检察官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呢是希望就是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家庭的这个 教育 很不幸，教育的缺失，就他的一个非常不幸的这个童年和一个成长环境，同时呢也觉得孩子的这种伤害别人的这种主观的恶意性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也是建议能够就是附条件不起诉，那这个过程他就要跟这个被伤害人的家长要协商，因为人家不同意嘛，同时你附条件不起诉还要找到就是还得有人监控他呀，对吧，这样的话正好有一个社会的就是爱心的企业给这个孩子提供了一个就业的岗位，同时呢要对他这段时间进行一个监护的这么一个责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孩子后来的发展还是不错的，但是就这个过程我们就反思，实际上呢孩子六年级就失学了，他实际上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对吧， 对呀，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就这样的孩子他一旦走向社会走上犯罪之后，我们会发现挽救他其实是要花更多的力气，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学校教育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一块做得更好更细致。其实在反思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对孩子的这种心理的关注是不是很到位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什么呢，其实这些孩子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是一下子走上犯罪，他一定是有一些小的毛病啊，或者这个小的这些过失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及早的介入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呢咱们可能学校教育当中也有一些困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倡赏识教育，对吧，要鼓励孩子，要给孩子自信，这是对的，但同时其实惩戒教育也是必要的，应该是两手抓的，所以学校在这些方面也是有他的困惑的。同时呢可能就是学校的这种法治教育方面的有些东西也是需要加强的，所以呢就是这些案例给我的这个启示，我后边就提了，就是说怎么样加强这个学校的法治副校长这个配备，以及法治副校长如何去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呢就是对我在学校管理当中也是有一些启发的。我后边呢就是专门的请了，因为我们学校还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光有法律副校长还有法律顾问呢，就是他用一些案例给我们的师生做这样的讲座，提高他们这种法律意识，同时呢实际上也要关注到就是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这方面，包括我们老师的这种心理健康的知识方面的这种普及。所以现在可能这个时代做个合格的或优秀的老师是挺不容易的，你看孩子犯点错误吧，他可能背后的原因很多， 是 他不是单纯的是个纪律问题，后面很可能他也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所以要求老师的综合素质也要加强， 对， 是吧， 对， 教育一定是一个综合的进行 一个 综合工程，既包括学校包括家庭包括社会，是吧， 是这样， 所以这个都说这个其实教育是对未来的一种构想， 对， 我们在学生时代有些东西还是可逆的，还是可及早的， 是这样 发现苗头啊，进行干预的话，还是可以矫正很多孩子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和做法。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办法，就是老师到学生家里家访，现在恐怕做不到了。 也 有啊，我们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比较学生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现在比较分散吧，应该不太容易。 我们现在还是硬性的要求， 有必须要家访。 比如我们学校，你想他初中是三年，高中三年，我们会要求他班主任在这三年里面要把我班级的所有学生要家访一遍。那这样的话他要算每个寒假每个暑假我大概要去几家，甚至呢我们还是团队的家访，就是不光班主任去，他可能这个孩子如果问题比较多，那他可能会带着相关的老师一块去家访，还是有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走进孩子的这个家庭，你才能发现背后的问题。实际现在我们很多孩子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问题家庭， 是这样， 是这样， 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学习成绩就能够决定或者是评价一个孩子。 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孩子的这种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 对， 好，这是说到的教育你的本行的问题了哈。但是作为一个代表呢，他是应该也是一个这个综合能力，是吧？他不光是要学习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掌握人大的法律程序啊，它的人大制度的相关知识。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取这样的信息，或者是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的？ 其实您说的特别对，就最初当代表的时候，可能还真的是有困惑，因为咱们从程序上讲，人大它是有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的。咱们就别说别的，就说立法权。我们十四届人大的时候，咱们就好几个、好几个那个法规 出台， 对吧？这个 全民健康的 全民条例 啊，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还有大气污染防治，这几个。那你这样的话，就是说，立法它实际上是很专业的东西，但是作为市人大代表，你又是这个权力机关的一个组成人员，那你在这里面，你还是要相应的了解，相关的这些东西。同时呢，比如咱们在程序当中的，每次大会的时候，审议一府两院的这个报告，政府的报告、检察院的报告，还有法院的报告，同时还有就是审议这个预算草案。 对， 实际上它都是相对专业，比如预算是我们平常可能接触的相对比较少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代表在审议的过程当中提出意见，提出一些建议。那这样就要把功夫要下在平时。比如说我们实际上两级人大，市区两级人大每年都有对代表的这个培训，所以这个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就学习相关知识的一个机会， 每年都参加。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人大应该说是个大学校，就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这个专业人员都是很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每次在审议相关报告的时候，都有一些专业人士，就他们的一些发言，他们的一些见解，在认真的倾听，在会后的这种交流当中，也会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就是这些专业的领域、专业的知识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可能就一些调研，通过调研，然后去学习和了解相关的知识。 那说到这个到社区调研哈，听说你也是经常参加这个委员 对 去社区建社区的一些交流和调研活动哈，你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或者是说用这种调研的方法来提升你的建议案和这个议案的一些质量这方面你有什么体会？ 我上一届的时候呢，是在应该是三间房街道。它是 你的联系街道， 联系街道是在三间房。然后十四届的时候呢，是在三里屯。就是两个街道的。然后咱们等于是，现在呢，就朝阳人大有一个叫代表联系选民日。这么一个活动，每个月固定下来，我们在三里屯应该是周二的。每个月最后一个周的周二的下午，要固定的要到社区去跟这个选民代表要见面。那这样的话，实际上这种走进社区呢，你就最直接的了解到百姓的一些这个需求，他们关注的一些困难。 也能获得最一手的这个材料。比如说我在三间房这个街道的时候就了解到，当时他们这个选民就说到一个好像是个社区里面一个道路的问题，因为那个社区比较大，然后它那个社区中间有一条路，但是这个路呢年久失修，同时它的减速带呢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讲，它是那个弄了一个土梗，好几个土梗，很高，所以车进去之后呢，就是尤其夜里面， 看不见的话， 看不见，它那个它声音，对，声音也很大，同时呢，它叫什么高低不平，而那里面还正好有个小学，每次下雨的时候呢就门口就积水很多，所以居民的反应就特别的强烈。我当时呢就提了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当时可能就反正道路嘛，它会涉及到你市属的道路还是区属的道路，然后他们在跟我沟通的时候说这可能是小区的道路，但是我后面还是因为百姓的这个反应比较强烈，虽然事情是个小事情，但是大家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他们每天都要走，然后家长每天都要送孩子来，这个大家还是就呼声很强烈。我后来也是多次跟他们沟通，那年呢我还正好是8月份要外出，有半年去新加坡学习，所以呢当时的社区的居民就希望呢你能不能早点把这事情能解决了，所以当时也是这个花了挺大的力气跟有关部门去沟通，所以在我走之前呢，他们那大机器就开始进来了，然后对，等我回来的时候觉得哎呀确实是 已经解决完了， 看着就是一件小事儿，但是你会觉得就这件事儿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欣慰，你把它解决完， 能通过人大代表的这种身份发挥作用， 对， 为老百姓确实是这样解决一点问题哈， 是 真的挺好。那么从你提出第一份的这个建议案到现在，这10年过去了哈，其实在你们教育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新关注到哪些这个问题吧，就是比如说教育领域的发生的变化和未来的一些可能的这个趋势性的一些问题。 确实是应该说最近几年是咱们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的最关键的几年，也是政策出台的密度和改革的力度最大的几年。比如说现在这个北京市的中考和高考改革 是吧， 应该全国呢是从上海和浙江开始的 啊， 然后今年 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 对对，几年前北京和山东还有海南几所天津吧，这几个省市也要进入，就是2017届新招上来的高一的孩子，他们在2020年高考的时候也是新的高考政策了， 叫几加几，就必考的是， 实际上 不再分理， 不再分 文理科了， 语数外是必考的， 语数外 对，然后呢在史地政理化生这6科当中任选三，任选三科， 就是过去的3+X，这个 X 变成自选了， 对， 而不是说硬性的给你分开文科理科， 对 吧， 对 啊，让他有一些交叉， 对， 选自己最有兴趣， 啊， 最能够发挥特长的这样的， 对， 其实更人性化了，咱们也期待着在应试教育上我们能够有所突破， 是， 这是所有家长所有学校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哈。那么听说你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份礼物 啊，对，带份礼物， 什么样的礼物呢？ 是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李静文集，我不知道这个李静呢也是咱们的那个市人大代表 这个我应该听说过，也应该是见过，但是呢因为不在一个团吧，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熟悉， 对， 李静老师的情况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李静呢是应该是北京联合大学的老师教授，对，我认识他呢是在十三届人大的时候呢，我们俩在一组，是同一个组，但是交往并不是很深。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学校和联合大学有一个科技合作的项目，然后我们去跟他们院长谈项目的时候，他们了解到我是市人大代表，然后提到李静，我就说哎呀我们俩还是一组，但是这个老先生当时已经去世了，所以呢我在临走的时候，院长呢就让他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送了我几本就是他们联大为李静老师出的这个文集，而这个文集当中收集的是李静代表从10届、11届、12届、13届4届代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他的400多件 建议。 哎呀，是一个非常勤奋敬业的一位老先生，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人大代表当中，他应该是也是 很典型的， 对， 很典型的， 对啊。那现在有网友的这个提问哈，他说每年9、10月份你就开始走访了啊，要座谈，就是为明年的这个两会工作啊，来年的两会工作要做准备。你又要离职，又要这个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那你是怎么来协调这个时间上的一些矛盾的？ 确实有矛盾，因为时间是有限的。但是这里面呢，首先一个可能就是一个统筹的问题。如果说学校的工作能够在我统筹范围内的，我尽量的会把跟我履职相关的，比如外面的有些人大的有些会啊，有些调研啊，把这个时间提前留出来。但是呢，也有一些可能它还会有一些冲突。因为学校的工作你可以调整，同时你可能还有一些会议之间有些冲突，因为有不同的兼职，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一个你怎么样去权衡和取舍的问题。我一般呢会把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比较紧急的这些必须参加的活动会有一个排序，就尽量多的去用空余的时间去更多的这个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对，你想监督员 对， 履职调研 是。 其实监督员你做了几个行业的监督员？ 现在就是主要还是 检察院的、 哦、检察院的。 那个因为这些活动其实实际上是挺密的， 挺密的， 如果你要是想参加的话， 对对对， 他们那个排期还是 很多 很多。对对 对, 对，我也是几个部门和几个行业的监督员，我实在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参加不了， 有这个 时间上升的一种时间上的一种矛盾吧。第二个网友呢会问说是您是教育工作者，成为人大代表对于您个人开阔视野思考问题是否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这是毋庸置疑的， 肯定是。刚才我说嘛，人大是个大学校，实际上是这样。就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付出了一些时间呀、精力呀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和收获比起来，还是收获要大得多。就是它首先一个，它可能你看问题的视角更多。可能呢就看得更全面，对，更全面，也更客观，更理性的去看待很多问题。所以这里面就是对你的本职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呢可能对我个人的去思考有些问题啊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尤其是就是你的这个工作还有呢国家大政策之间怎么样去协调它，怎么样更好的去对接，实际上还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做代表的10年。 好，我曾经记得你说过一句话，说以人民的利益为先，讲真话，讲实话，反映百姓的真实意愿，不负希望。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